楠、王千源、南宫里领衔主演。 放开我！ 那天晚上之后，我的生活就不一样。 根据薛一瓜小说《淡色的月亮》改编。 那天晚上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 你真的忘了那个密码？ 就这样吧，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过？ 没有啊。 什么？ 第48集，光绪十年3月初8晚上，储秀宫内寂静无语。虽说不是15，但是月亮却格外的亮，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洒向了屋内，使得屋内如同白昼一般。此刻慈禧太后正悠闲地躺在床上，凝视着空中那弯弯的月亮。就在此时，李莲英拿着折子走进来，面露喜色地说： 老佛爷，日将起居住官左庶子有事上奏。 哦，明天再说吧。李莲英诡秘地笑了一下。 老佛爷，这事可非同小可啊，听说与恭亲王有关。 一听恭亲王，慈禧太后不由地坐了起来。 快念来我听听。 折子中的大概意思是说呀，近日边疆与中法之战失败了，他左庶子盛玉也有责任，希望能有军机大臣来进行严加处理，责令戴罪立功。但是军机大臣恭亲王与宝云指挥失误，导致战事的失败，希望太后将军机大臣进行严加处理。听了他的奏折，慈禧太后坐在床上久久地思索着。看着慈禧太后久久不说话，李莲英忍不住说了一句： 老佛爷，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呀。 知道了，你出去吧。这是怎么回事啊？李莲英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回到屋里，急忙把徒弟李三顺叫来，将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李三顺摇头晃脑了一阵，开口说： 师父，徒儿想老佛爷心里可能有顾虑。 快说，顾虑什么？ 一个嘛，是火候不到，还不能动恭王爷。再有一个，就是怕纯王爷不支持。不过徒儿想，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既然这样，明天一大早你就出宫，把孙大人找来，接着让他快些来。第二天一大早，孙玉文就跟着李三顺进了宫。 总管，这么早找下官来，不知有何要紧的事啊？ 三顺，去外面盯着点。带李三顺出了屋，李莲英接着说： 孙大人，老佛爷想改组军机处，只是不知纯王爷意下如何，所以找你来，想让你先去给纯王爷透透风。这事儿如果办好了，你可就…… 不知太后打算怎么改？ 全班都撤了，你快快去办。中午的时候，老佛爷临幸寿庄公主府赐殿，我想可能要召见他。 玄武门内的太平湖畔格外的宁静，湖中的荷花盛开着，湖边的垂柳依依，湖东岸绿树成荫，古老的松柏，粗大的国槐，笼罩着声威赫赫的纯亲王府。用过早点， 醇亲王便来到花园，摆弄着他那些花。自从他的次子入城大统，他便闲散在家。虽说这阵子被慈禧太后派去参与筹划法月的事宜，但是军机大臣们大多是恭亲王提拔上来，大多事情啊都不大和他商量，因此呢他依旧是无所事事。王爷，晚生孙玉文给您请安了。醇亲王转脸一看，哦，赖山这么早过来有什么事吗？ 晚生刚从宫里出来。 说到这里，孙玉文用眼睛四周望了望，一见没人，这才接着说， 听李总管说太后打算将军机大臣全班的撤了，就是不知王爷您有何意见。 你是说军机全班尽撤？醇亲王虽然说对恭亲王不满，早想取而代之，听了孙玉文的话仍然是一惊。从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以来还没有这个成立啊。 王爷，力有人行啊，而且也得顾得六爷的面子。 这话怎么说呀？ 王爷，唯有全班尽撤，算替六爷分棒，他的面子才好看些呀。 哦，这倒也是。好，走，去房中咱们细细商谈。说完二人便去了世园的香斋闭门秘密地商议起来。寿庄公主是醇王同母的妹妹，排行老九，所以呢又称为九公主。同治二年出嫁，十四个月以后就守了寡，这是慈禧太后指的婚，她内心不免有点歉然，又因为她是醇亲王的胞妹，所以啊受到了更好的礼遇。有和硕公主晋封固伦公主，又赐其姓黄教，但这些并没有补上九公主的相思之苦。终于一病不起，在一个月前去世了。这天九公主的金冠将奉移到墓园，慈禧太后亲临奠酒。由于慈禧太后亲临奠酒，王公大臣中除了恭亲王被派往东陵普祥御主持慈安太后三周年祭典以外，都早早赶到九公主府。正午时分慈禧太后驾到了，王公大臣们站过班等候分班行礼，谁知李莲英传一旨无需进见，各自散去。众人不由得纳闷起来，他们哪里知道啊，就在九公主府的大殿内，此刻正进行着一场足以震惊朝野的密谋。慈禧太后取出了圣谕的折子，交予醇亲王。 醇王爷，你看看，该怎么样才能让他们戴罪立功啊？ 圣谕的话正是臣心里的话，但臣以为，要责成他们戴罪立功实在很难。皇太后圣明，这些人年富力强的时候尚不能为朝廷出力，年纪大了能有什么指望？ 那么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臣以为应将其全班禁撤。 哦，这样不太合适吧？ 慈禧太后这是故意地问道。太后，臣觉得只有如此才能使我朝重新强盛起来，更好地抵御外辱啊。听了醇亲王的话，慈禧太后那颗忐忑不安的心呢才算放了下来。只见她故意做平静地说， 这个折子啊我先留下，你再好好琢磨琢磨，然后写个折子呈上来。 臣遵旨。回到宫里，慈禧太后开心地躺在床上，万般的舒服。啊，恭亲王啊，恭亲王，这就是您与我作对的下场，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折腾的？ 想着想着，脸上不由得浮现出得意的笑容了。李莲英跪在地上，双手捧着水烟袋 看到慈禧太后如此高兴，急忙说：“老佛爷，这以后一切的事情可全是您老人家一人做主了。” 哎，您也出了不少力呀、啊，我这心里有数。 哼，亏不了你的。李莲英听了这话，内心不由得一喜：“老佛爷说哪的话，这不都是奴才们应该做的吗？” 莲英啊，你看这次该谁入主军机处呢？ 老佛爷，奴才不敢说。 李莲英虽然在背地里做了不少的事情，但是在慈禧太后面前还是不敢放肆。 不要害怕，尽管说来，没人敢动你一根毫毛，放心。 这时只见李莲英说道：“ 老佛爷，奴才想当然应该派称心的人去啊，比如纯亲王他。”“ 纯亲王是不错，不过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便也没有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恭王参赞，这也是权宜之计。如果现在派纯王去，只怕这言论上啊行不通。 那依奴才看，那李王爷呢，他为人挺老实的，应当不会给您惹出什么麻烦。还有那个孙玉文，奴才看也挺合适的。 这两个人确实不错。你待会儿啊把这事儿给纯亲王说说，看他有什么意见没。 有了李莲英、孙玉文的精心谋划，纯亲王的全力支持，一切事情自然都如慈禧太后所愿，顺利进行着。3月13日，慈禧太后没有像往常一样召见军机大臣，而只是单独的召见领班军机张京。按他的意见，御前拟旨，大意是说，恭亲王和大学士宝云入主军机处以来操碎了心，因此啊恭亲王得了一身的病，而大学士宝云也是年老体衰，为了照顾二人，恭亲王依然罔替亲王，赏识亲王的全部俸禄，开去一切的差事，并且撤去恩家双俸，在家安心养病，而宝云也回家休息。然后命李亲王侍铎以及户部尚书俄勒河部严敬明、刑部尚书张之万还有工部侍郎孙玉文入主军机处，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这道懿旨传出以后，满朝愕然。恭亲王自咸丰11年入职军机处，至今已经有20多年。在人们的印象中啊，他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绝不至于一撸到底啊。而圣谕更是始料未及，同时也是懊悔万分，因为两者相比，新军机处远不如旧军机处。李亲王侍铎为人懦弱无能，遇事毫无主见，而俄勒河部沉默寡言，而张之万号称是治世精节练达，而实际上只会迎合。孙玉文更是个拍马溜须之徒，只有个严敬明是因为善于理财而受到慈禧太后赏识而入职军机。如此变更，岂不是下怒吗？圣谕家园林清雅致，牡丹花尤负盛名。正是春季，竞相开放着。由于主人素来风雅好客，以往年年此时都是格外的热闹，门庭若市。然而这一天却格外的寂静。花园内满腹心事的圣谕正独自一人喝着闷酒，不时发出一声长叹。这时候圣夫人急匆匆走来：“ 老爷， 您怎么还在喝酒啊？难道您不知道发生了大事？军机处被全班禁撤了。 听了夫人的话，盛玉也是长叹一声啊，我知晓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给太后上了道折子，指责军机处办事不力。不等他话说完，盛夫人开口了， 怎么，那折子是你上的？哎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我也是好心呐、啊。哎，我怎忍心看着祖宗创下的基业毁掉？盛玉擦了擦眼睛，长叹一声，接着又说：“哎呀，我盛玉自负一生啊，没想到到头来，竟做了别人的工具。”这让我将来如何去见列祖列宗啊？ 啊，做了谁的工具？ 太后，我现在才想通了。太后跟淳王爷早就打算去掉恭王爷，只是定乱安国的亲贵，理当有理，怎么也说不出不要恭亲王当国的话。正好有我这个折子，让他们抓住了题目啊。 老爷，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您还是去王爷府里解释一下，他老人家对咱挺好的，可您却…… 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他老人家呢？ 老爷，您还是去一趟吧，您心里不好受，您想过没？他老人家此刻比你更难受啊。 在夫人一再催促下，盛月终于鼓起勇气，穿上一件朴素的黑布夹袍，出门就来到恭亲王府谢罪了。一走到大祥凤胡同的建园，盛月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许多。他乃是清朝初年肃亲王豪格的七世孙，算起来是恭亲王的侄子，因而平日里经常到恭亲王府走走，对于这一切他都格外的熟悉。可这一次看见门额上恭亲王府那几个字，他却觉得陌生了许多。站在府门前，他久久地矗立着。这时候王爷府的管家走出来， 哎呦，盛大爷您来了，王爷这会儿正在会客，总得半个多时辰才能敷衍的走，您呢，先在小客厅坐吧。 小客厅是恭亲王专门跟熟人闲叙的地方，没有几个人能到这里，如今听下人这样说，盛玉的心才稍稍安了些，但是啊，却更加觉得惭愧。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窗外春光明媚，几只燕子在树上嬉戏，这一切是多么美好。然而此时的他哪有心思领略，他在思索着待会儿该如何面对恭王爷。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到一声王爷到，盛玉急忙定过神，抢上两步出门迎候。 六叔，侄儿给您请安了。 你来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吧？ 侄儿刚到。 到了屋内，恭亲王就在窗前一张坐惯的藤椅上坐下来，看他的神色依旧是那么平和，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般。可越是这样，盛玉的心里啊越是不好受。只见他扑通一声跪倒在恭亲王面前，哽咽着说： 六叔，侄儿对不起您老人家，求您老人家原谅。 哎，严重严重，快快快快起来快起来，这是做什么呀？ 恭亲王上前扶起盛玉。 六叔，我心里好难受，我后悔自己竟做这等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事儿。 听到这话，恭亲王的脸色沉重了。 不要说了， 他的声音带着点嘶哑。我在军机处总署20多年了，国事如此，自然难辞其咎啊。 六叔，我 不要再难过了。我早知有今日，自慈安皇太后大丧以后，我已经防着了。呼呼间呐、啊，已经有3年之久，还算慈恩高厚。我若不是这般做法，恐怕早已经有今日之结局了。 话虽然如此，侄儿也感觉太苛刻了些。能出现今日之局面，实在是没想到。我责无旁贷，我一定还要上折子。 哎，不必不必。现在时事多艰，你只要竭忠报国就可以了。不要再枉费心力与这无意之事了。回到家中，盛玉连浇花喂鸟的常客都顾不上了，他径直奔向书房，铺开纸笔，构思了良久，方才落笔写着。内容无怪乎是责备自己，希望皇太后能够收回成命。这细细读来啊，措辞是非常不错，但是盛玉却忽视了一个事实：慈禧太后既然已经是处心积虑的要免掉恭亲王，又怎肯收回成命呢？阳春三月，御花园内百花争艳。由于除掉了恭亲王这块心病，慈禧太后的心情格外的舒畅，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日午膳以后，慈禧太后也不睡觉了，带着李莲英便去了御花园。看着那满园春色，慈禧太后忍不住深深吸了几口那新鲜的空气。莲英啊，今天这园子怎么这么好看呢？ 老佛爷，这园子每天都好看，只是因为您心情好，哎，所以。 哦，莲英啊，你这小嘴儿啊，可真是越来越巧了。 奴才不敢，奴才只是实话实说。 忽然间，李莲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惊奇地喊： 老佛爷，您看那朵牡丹花开得多鲜艳。 慈禧太后顺着李莲英的手指望去，忍不住哈哈大笑： 你呀，来了也不是一两次了，怎么连牡丹花海棠花都分不清啊？你再仔细瞧瞧。 李莲英顿时弄个大红脸： 还是老佛爷您见识广，奴才怎敢与老佛爷您相比。 就在这时，李三顺急匆匆走来，这才解了李莲英的窘境。李三顺兴冲冲地说： 老佛爷，折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看到了

北京时间22点整。